人会说，今天带来的音乐呢是谁的版本呢？这是施耐德汉和柏林爱乐所来共同演奏的。那其实像这样的录音呢，是来自于上世纪的60年代。莫扎特的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是录制于上个世纪的1968年。那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听到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同样是来自于这位演奏家，还有柏林爱乐的，这是在1962年的录制，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施耐德汉呢，他来演奏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可以说是真正的美妙，而且是那种非常优美的绝妙的音色，可以感受得到是那种古典的平衡的韵味。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第一乐章，下面的第二乐章是一个柔板的乐章，在这里呢也是展现出莫扎特音乐的那种自然流淌的乐韵。 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呢不仅有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所送出的各种福利，可以随时和朋友们一起来畅聊音乐。那此刻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莫扎特他的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在1962年所录制的，指挥呢是岳父母，当然了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柏林爱乐团施耐德汉，他来演奏的莫扎特的这样的一首音乐可以说是那种轻巧，我觉得是有着自由当中增加了这种活泼的气氛吧，使他也是演奏的不落俗套的一个原因。继续来聆听第三乐章，已经来到耳边了，第三乐章是小步曲速度的回旋曲。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曾经这样评价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同类作品之最，只有勃拉姆斯的那一首或许算个对手。首乐章很长的一段乐队导奏，一如既往贝多芬的气概，小提琴的出现是那种孤傲而且昂扬的，尤其在静穆的慢乐章里，它又变得缠绵温柔，回应着乐队而奏出的主题。尤其是对于施耐德汉，他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自发行以来似乎并没有受到大众的青睐。事实上呢，他在本曲的演奏真的是有人评价超过大家熟悉的奥伊斯特拉赫还有谢林的版本。施耐德汉在慢板的演奏更是使人难以相信那种迷人的说服力，他充分展现坚固高贵的音乐还有人性的温暖。 耳边是施耐德汉来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著名的那一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在这里有人说他所发出的那种柔软松弛的发音还有精准的功法，可以作为一个慢速柔板音乐的典范了，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段。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要跳入到第三乐章了。三个乐章的华彩乐段都是由施耐德汉他来改编的，贝多芬为钢琴改写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华彩乐段，这是一个我们鲜没听到的版本，继续来聆听吧。还有一点点时间留给第三乐章。永恒的魅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施耐德汉来演奏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